往下面看。那接下来的条文呢、啊，其实要花力气去分辨的话太累了啊。就是这个讲义补充讲义第八页，是这个条文接下来的几条条文是这样子：桂林本、长沙本、宋本都不一样。所以呢，桂林本呢，他的做法是说，这个人呢，因寒到这个一直在便血了。那这个，然后呢，下焦的脉都把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用很暖很暖的，然后止血的药来收那个便血，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这是桂林本。可是呢，在宋本呢，就是这个症状是用麻黄生麻汤。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伤寒论》的临床啊、哦，好用的方剂的确是个麻黄生麻汤，但是呢，麻黄生麻汤的使用也不是专对这个。不是专对那个什么吐脓血啊，其实吐脓或者吐脓血或者吐血，这个人参，这个桂林本的人参附子汤，因为也是没人用过啊，所以就看过就算了。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说，在厥阴篇的这个主打方剂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麻黄生麻汤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就是麻黄生麻汤是一个非常低剂量的药，就是。以江仲景的那个什么都三两三两二两二两那种的打法，麻黄生麻汤算得上是相当的轻啊。而这个相当轻的麻黄生麻汤，它的主症，我讲义上面有归纳一个啊，就是上面热下面寒，就是只要你的上半身觉得是胸口发热，热到喉咙都觉得干，并且你的下面啊，就是常常肚子胀胀冷冷的。然后就肚子不觉得暖，然后或者是容易拉肚子，甚至比较有的人是两个脚冰冷啊，然后甚至脚很容易麻木的。其实这个麻黄生麻宋本麻黄生麻汤，这个我们临床最常用的主治，基本上就是糖尿病的那个德性，不是吗？就是胸热咽干两足冷嘛，也就是大体上，这个你的整个人的这个整个人的温度感是上面热烘烘，下面冷冰冰，就用这个汤。而这个汤呢，因为临床上我说倪海厦医师用的那个白虎真武汤的起手式跟这个很像，所以呢，我平常如果要用麻黄生麻汤，我根本就不是在用一个张仲景的方剂啊、哦，而是觉得其实麻黄生麻汤根本就可以跟鳖甲生麻汤跟那个免疫攻击自己那个鳖甲生麻汤就同用的嘛。就生麻反正放多一点嘛，鳖甲放进去反正是入结阴的，不吃亏嘛。所以麻黄生麻汤、生麻鳖甲汤，那就可以合放了。那里面那个鳖甲生麻鳖甲汤那个花椒油也很好啊，就放进去啊。那这个合方了以后啊，那你在开这个药的时候，你的起手式是这样子：你算这个病人下面有多寒啊，比如说，哎，中焦寒啊，放两钱干姜啊，然后呢，下焦寒放两钱附子，就都不要药不要重，就是。厥阴病病到这个时候啊，上热而下寒的时候，这个人其实元气不多，就是他身体里面像乌梅丸也是低剂量的药，麻黄生麻汤也是低剂量的药，就是当一个人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当你还是都在病太阳病的时候，你的那个什么好像电动玩具的这个人的什么东西的那个纸那个一格一格的什么生命力还够不够，那个一格一格叫什么呀，HP 值还很够的，还满格的，但是到厥阴病的话，就是一盘残局啊，只剩一个将、一个帅、两个兵那种感觉。但是你没有那么东西需要调度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调度了，所以用药哈，用药的时候反而是尽量不要打伤这个人。所以呢，比如说我刚刚说，哎，中焦寒啊，放一点干姜啊，那容易拉肚子呢，你就放一点白术，放一点茯苓啊，我就没有再照这个方剂讲了。那你这个地方很容易，这里面你发炎呢，你就放一点知母，然后整体上生麻的两钱也放下去啊。那麻黄两钱也放，因为这个时候麻黄是用来震荡你身上的气血的，是好像有一个中医师教我说，哦，那调理厥阴病体质，就在家里面铺一块什么东西，然后前滚翻完后滚翻啊，就是你一直在那边翻跟斗的话，上面的热，下面的寒就摇匀了嘛。 摇匀了。 所以那个麻黄就是帮你摇一摇啊，这个台湾那个叫什么奶茶，摇摇的那个。 珍珠奶。 手摇珍珠奶茶那个手摇用麻黄啊，那贯通人的元气用点肉桂也好，补价胶原羊用肉桂，那你要加附子也可以。那你说我这个人常常啊肚子发饿啊，会口渴啊，加点石膏啊，加点生石膏，然后呢舌苔有点黄厚腻啊，加点黄连啊。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让你学会怎么叫做乱开的时候了。哦，就是你觉得它有这里一点，就加一点这个，加那一点加那个，然后那个微蕊是今天的玉竹啊。那我觉得说一座菖蒲，那我就觉得没关系。玉竹是温润养脾阴的，很好加。那菖蒲呢，实际上上面的阳气通在下面的，也很好也加啊。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乱开，然后上焦热烘烘，哎，黄芩很好，也加。那这个要把水拉下去，芍药很好也加。那肺有热，因为它这个主症有唾脓血嘛，唾脓血的肺热要清那个肺热，天门冬比较有效，所以用天门冬。但是如果你肺简单讲，就一开始先这么开着，哪里热烘烘，你要退这里的药，退那里药就加下；哪里冷冰冰，要暖这里的药，暖那里的药就加起。然后呢，你就吃个三五天，然后吃到一段时间觉得，哎呦。再继续有天门冬的话，我那个肺都开始可冷弹出来了啊，那觉得哦，肺已经不热了，那天门冬拿掉。那吃一次之后呢，觉得我的胃啊，好像胃口也没有之前那么样子饿得好难受了，那生石膏拿掉。然后呢，脾好像也消化得很好，没有很软便了，没有一吃饭就胀胀了啊，那白术拿掉。就这样子扣来扣去，扣来扣去，到最后扣来扣去，剩下的啊，往往可能剩到你说有点像真武汤加味了。就是当你扣来扣去剩下另外一个结构，哎，往往剩下的可能比较像少阴药或怎么样，就代表你厥阴已经，哎，就慢慢推到少阴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厥阴病，就好像功夫练到这一层啊，就有点自由自在的感觉了。就你知道这里要怎么样一点，那里要怎么样一点，上面有怎么样心下脾，就二黄泻心什么三黄泻心什么，再加一点干姜半夏，反正你就这么玩着。然后就上有寒就打一打，上有热就打一打，下有寒就打一打，啊，就这样子拨来拨去，拨来拨去，这样一个方。所以整个的厥阴病体质在这个方就是已经大概这样一个大格局，你就这样拨一拨，那边拨一拨，然后寒药热药同用啊，然后把它这样子收拢在一起，这样这是个汤的打法。那很多很多的大病都要用这个结构来打好，啊，所以你也可以说，如果麻黄生麻汤送本说一座菖蒲。那你有那个菖蒲的那个结构，当然这个时候你又会回到昨天讲到的那个加拿大的小叶医师跟我们讲的那个话题，就是又被什么东西卡关的问题。比如说小胡一直在说，哇，小叶医师用那个什么半夏白术天麻汤哦来治这个血痹是怎么样的？是小叶医师的做法是这样的，这个人手麻脚麻，那个麻照理说是开黄芪五物汤，可是呢他用了一个方剂加到黄芪五物汤里面，那是加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一般是治晕眩的，是认为风痰上冲造成头昏用的。那治晕眩的效果我是没有那么喜欢，我觉得张仲景的晕眩拆成那么多路我比较好看，那这一个大打大包围的方我比较没有兴趣。但是他说呢，有些人的那个手麻脚麻啊，是特征是这个地方嘛，比如说今天麻这里明天麻这里，那个麻的点是不一定的，那这个代表他的这个气血不顺的地方里面是有风痰夹在里面，所以要去那个风痰呢，就要把半夏白术天麻汤挂到黄芪五物汤里面去打，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又会加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会卡关的东西，我们讲过痰会卡关，讲过湿会卡关，对不对？但是还有风加痰风加湿都会卡关的。其实中药啊，如果说临床老中医的功夫底子的话，其实什么有加风这件事情是很要命的，就是那个微微的驱风药，把那个风痰或者是风湿勾掉，让这个就是让你的这个药物不要被卡，这件事情是蛮需要技术力的啊。像如果同学参考的话，像什么中风半身不遂啊，父亲主也说这个东西是痰塞住，所以呢他用的药也是以治痰为主的一些药。那这样的话你在开药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今天这个人是他的中风的故事情节是在家里面越来越麻越来越麻，然后变成一个黄芪五物汤的时候半身不遂，那你在开这个黄芪五物汤的时候，反正你这个药开得很重啊， 桂枝放八两吧，黄芪放八两，对不对？已经那么重了，那你再挂一个什么父亲煮的治这个重痰中风的药进去也是可以的，就是当做这个整体药的润滑剂来开。因为其实如果你本来是认识这个人的，这个人身上到底是不是常常有痰，这个应该早就知道了。那另外就是像那个元朝李东垣的那个生阳散火汤、生阳益胃汤结构，那个生阳散火、生阳益胃，我前几天也有讲，就是人的身体里面有杂七杂八的各种病毒在堆积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风气卡关，就是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病毒在发出混乱的指令，然后再让你的身体吃药的时候，那个药感变得怪怪的、怪怪的。那这样的话也是要用这一类的方剂药，就是如果用后代方，就什么生阳散火、生阳益胃这些方；如果是现代方，如果用张仲景的方，就是生麻鳖甲汤，先把那个散在里面那些混乱的讯息扫一扫。那当然，近代临床的话，就会用一些小小的驱风药，什么羌活啦、防风啦，但这些东西我省麻烦，就都用生阳散火结构就好了，反正能够把那些细细碎碎卡关的风气能够扫一扫。就是风气卡关最不容易看出来，但是一旦卡起来的时候，会变成你的风加上痰你就勾不掉了，你的风加上湿你就勾不掉了，所以它会让那些原来会卡关的什么湿气、风气变得更难处理。就像马光雅大夫讲的，你治肝炎，你以为去湿利黄就好，就那个湿你就去不动，因为加了风气，所以要挂出生阳散火汤结构、生阳益胃汤结构，这样的时候那个湿气才勾得掉。就是这样子的多重结构的打法。那至于说，桂林本跟宋本的这个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啊，那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在宋本里面是这样子啊，伤寒呢是寒格更逆吐下，那它的主症是食入口即吐，就是这个人要吐已经不必吞东西下去了，是他只是东西到嘴巴里。开始在咀嚼食物的时候，那人就整个就反胃了，主症点在这个地方。那但是呢，以体质来的话讲的话，它叫做寒格，寒格就是它里面太寒，所以把阳气都挤在上面，因此它一要吃什么东西就被推出去。那这个干姜黄连，干姜芩连人参汤啊，就是我们临床上面中医临床有各种各样的治呕吐的方法。像什么浊音啊、缠绕的呕吐、食骨即呕的话，那是无助于汤证嘛。那另外还有像是基本盘的是小半夏汤，那孕妇到后期的吐到不能止的话，我觉得就用造心黄土煮也蛮能止呕的。不过这个最难治的呕吐大概就是这个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会用这个。方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其他呕吐的方用来用去都不会有效。那所以你，但是这个病人也不一定真的严重到就是一吃到东西就吐，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用某种辨证点，就是感觉一下摸他肚子是不是他的这个下焦整个是寒的，就是如果下焦整个是寒的那种猛吐，那要用这个方法让上下的阴阳结合起来才能够止。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呕吐到最后杀手锏的方。那如果你不会这个方的话，那病人就一直吐下去这样子。那类似这样的结构啊，就是这里已经是厥阴篇了嘛，但是在伤寒在太阳篇的最后，其实有一个非常近似的方剂，伤寒论有一个非常近似的方剂叫做黄连汤，在太阳下中还是下的地方，公明书黄连汤在第几页？ 黄连汤 对，八至五十条。像这个东西啊，黄连汤其实是在太阳病的框架里面啊，阴阳分裂。那这个阴阳分裂的故事情节呢，张仲景的书写是这样子：那个太阳病的那个什么心下脾，不是也是热在上，这个寒在下，对不对？可是，或者是栀子汤的心肾不交，也是热在上寒在下。可是那个栀子汤的那个心阳跟肾水啊，心火跟肾水，它是因为彼此很想要，就是心阳想要下来，肾水想要上来，所以才会撞到的。就是那个是 阴阳是没有分裂，你知道那种感觉，它是有被东西卡到，可是它是方向性是阳想要往下，阴想往上，所以才会撞到嘛，对不对？就是我跟你两个人说好久不见，这样子慢动作飞扑过去会撞上嘛。那这个同样的那个泻心汤也是一样，它会这个地方心下痞，代表它阳还是想下来的，而下不来，就是还是方向性是对撞的，所以才会有心下痞，或者心中滞扰，或者张仲景说白了心中懊恼，或者念作懊，心中懊恼，但是字写作懊恼，反正是恼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对撞的。然后到厥阴病的那个乌梅丸或者半夏那个麻黄生麻汤，那是阴阳就是背对背就分手了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干姜黄连黄芩黄连人参汤也是那种阴阳背对背分开的。那从太阳篇的那个阴阳对撞到厥阴篇的阴阳背对背分开，那比较好笑的画面是乌梅丸阵。乌梅丸是这样子，就是好像牛郎跟织女要被拆散，然后还在哥哥妹妹这样手牵手，然后被拔断了，就是那种，就是还想要抓，可是彼此抓不住，手不够力哦，所以就失手让他掉下去了。就是乌梅丸在那个地方。那啊，当归四逆又分裂的，好像分得开一点。然后麻黄生麻汤是这样子，那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是整个就背对背就这样拆散了，就变成狂吐。那像太阳篇后面那个黄连汤呢，就是没有在太阳的那个对撞的感觉，也没有在厥阴篇的那个背对背跑掉的感觉，就是不上不下的，但是两个人已经没什么亲和力了，就是离婚前的夫妻的冷战那种感觉。那这个如果你的阴跟阳是处在这种离婚前夫妻的冷战状态的话，那黄连汤的主症抓什么呢？抓又吐又肚子痛，就是它也不往下掉，就是寒气在这边让你肚子痛，然后上面还是发恶心。所以太阳篇的黄连汤也是吐，但是吐加肚子痛是黄连汤。那一吃到就吐的那种喷一样的狂吐是厥阴篇的干姜芩连人参汤，这样可以吗？这是临床比较好用的主症的抓法啊。那至于说十一至八十三条那个薄叶阿胶汤哦，就是桂林本独有的哦，没有人用过的汤。所以就是如果这个人很虚而拉血，那这个一个是像那个桃花汤那个变脓血，那个脓血是肠膜破掉，那这个地方很虚拉血的状态呢，它是比较是虚到就是说血崩了，所以这个东西的主治比较是那个什么大肠癌的患者肠道漏血的那个血。当然我没有说这个方治大肠癌啦，但是就是那种肠有孔洞让直接血都不能止，然后一直在失血的是这个方。那至于说十一至九十的那个通脉四逆汤，这个邵英病讲过了啊，就是一个里寒外热，就是表里分裂的阴阳。那至于后面厥阴篇常用的是白头翁汤跟白头翁汤加阿胶甘草。那通常呢，白头翁汤加阿胶甘草那个后面妇人篇也有出现，但是妇人篇那个主症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我们就看厥阴篇就好了。总而言之，就这个人是大便是比较不成形的啊，然后烫屁股的，那就是医院检验的话就是原虫啊，阿米巴原虫或者是细菌性的痢疾。那因为这样的原虫或者细菌性的痢疾，这个人会觉得直肠会觉得肿肿的，所以他大完大便还觉得没有大干净，所以有这个厚重的问题，就是下面会觉得一直没有大干净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就是直接这个汤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厥阴里面的那个发炎的热血，这个汤的结构白头翁芩皮药可以把这个热血把它勾上来散掉，但是那黄连黄柏又是又杀菌又能够干燥的寒凉药，那白头翁跟芩皮一个对原虫特别有效，一个对细菌特别有效，就是几乎有点西药的感觉了。那如果很虚的话就加阿胶跟甘草，那通常大家得到厥阴病都已经很虚了嘛，对不对？所以阿胶就加了算了。这个汤的使用主症是蛮简单的。那妇女病的话就是热烘烘，你自己会主观觉得燥热感的那种 下体的发炎啊，就用白头翁汤退也可以。当然你用有很多别的方，如果你是长期的比较不严重的，你用加味逍遥散来把那个肝的郁火散掉，也会好转。那再下来呢啊，其他的接下来的一连串就是各种的下利。那各种的下利呢，之前他讲到桂枝汤，就是说有些东西这个人如果还怕风怕冷的话，你就先还是桂枝汤先发一发啊，这是尝试范围。那这个拉肚子拉到口渴想喝水是还是比较热的拉肚子，所以这边用白头翁汤来杀菌消炎为主。那他说如果一个人呢拉肚子但是呢却会说胡话的话，那他这个即使他拉肚子，其实他在拉的稀之外还是有硬大便卡在里面，他才会胡言乱语，所以还是要用通大便的药。就是也就是那个拉肚子可能是因为他有什么燥屎打不出来，所以身体才一直在那边用力排水，所以把那块大便打下来，他就会头脑就清爽了，清醒了。然后再来他说如果这个人呢烦得不得了，可是心下并没有什么怕压的地方，那就是不是泻心汤症的那个心下痞了。那这样子拉肚子后的心烦呢，用这个栀子豆豉汤来把那个心火降下来，人比较不会烦。那这个下利腹痛若胸痛的紫参汤，那这个紫参又是泽那个我说可以当做化疗药物的那个泽七汤里面有紫参啊，就是今天叫做石建川的那个药。所以这个紫参甘草两味药，它的药性又非常像是我说的化疗药物。所以有人说这个下利腹痛这件事若胸痛者，其实纵本的话它根本就写下利肺痛了，就是你的肺这个地方会在痛，也就是这个人的症状其实临床上真的会看到的，就是真的合乎紫参汤症的是这个人就是胸腔里面觉得在痛着，就是胸腔里面肺在痛，然后有拉肚子。那据说肺癌的人有的时候会挂到这个样子，就是胸腔在痛而且拉肚子。那但是如果我们把紫参汤当作是一个化疗药物的话，其实好像不用拉肚子也就可以召开了，因为它重点不在止泻，而是好像是中医的论点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就肺里面阴实的时候大肠的功能也大概不行了。那气力要一面拉肚子一面放屁的这个克里乐散之前讲过了。那再来呢，偶而胸闷者无茱萸汤主之。那这里又出现无茱萸汤症了啊，无茱萸汤呕吐，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病机是这样子，如果这个人的呕吐是被浊阴之邪缠住的话，那浊阴之邪是缠在你的这个消化器官的组织之中，或者甚至是更外围的地方，所以这个消化器官很不舒服挣扎让你吐，可是吐掉以后并不能把那个纠缠在它上面的这个浊阴之邪吐掉，所以它吐了之后反而胸口又一阵发闷，就是本来是闷的所以吐，但是吐了还更闷一点，因为吐了又更虚了嘛，阳气更少了，就显得浊阴之邪更多，所以越是吐胸口越闷的用无茱萸汤。那这个好，那接下来呢，那再来一个无茱萸汤条文也是常用的，肝呕吐涎沫头痛者，就是又头痛的时候一直呕那个好像那个我们说一般是不是说呕酸水那种感觉，就是头痛的一直呕那个好像味道怪怪那个稀稀的口水那个东西，犯恶心啦，就是头痛加犯恶心，那几乎 95% 都是无茱萸汤一发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那个恶心还要调的话，你可以无茱萸汤科学中药1.5克，再加科学中药的半夏0.4克，这样子通常你这样一口就可以医好了，好，医起来很快。那至于说偶而发烧，这个小台我刚刚教过了。那至于说他说呕吐的话，如果是手脚冰冷然后有点发烧的话，恐怕阳是不够了，所以用四逆汤来破他的阴补他的阳。然后这个人如果是一面呕吐啊，又恶心又犯恶心，然后又吐很多多余的口水的话，他说这种口水太多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就是好像口水太多一直流出来那种感觉，他说用 半夏干姜来收这个口水。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人会乱吐口水的病，比如说这个人哈，他是趴在桌上睡觉，醒来桌上一滩口水，这种人有吧？那这样的人就是用张仲景的打法，就是你用吴茱萸汤去送服这个半夏干姜散，就两个都用，因为有的时候用半夏干姜散就治好，有的时候用吴茱萸汤就治好，而这两个刚好，这两个方刚好合方是不冲突的，所以你可以生药的半夏干姜散，它也是要煮啊、哦，所以就一样了，就科中这样子凑起来就好了 ，A 加 B 就治吐口水效果比较好的。当然，这个流口水里面有，我们也不像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当一回事了啊。然后接下来这个生姜半夏汤是这样子，它是用好多好多的生姜哦，在胸口这样子撑开。而这个人他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他说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约不约，彻心中愧愧然无奈着。就是整个胸口就会觉得塞着塞着塞着闷着闷着那样子塞住塞住，然后整个胸口都很不舒服。那你就会觉得我胸口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如果你一次吃太多大蒜的时候，生大蒜嚼一大把，那个胸口被辣到那种感觉，就是那样的感觉用，生姜半夏把它推开啊、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犯恶心哦，很容易用到的方就是橘皮汤。就是橘子皮，但是你直接要用张仲景要用橘皮，你要很有效的话，就那个绿色的橘子皮剥下来就直接丢进汤里面去煮，多剥两三个橘子皮没有关系。那当然你用药房里面的晒干的青皮也是会有效了。不过临床有新鲜的绿橘子皮还蛮好用的。那这个样子的病呢，就是他说若手足厥，就是这个人他的气、哦、是不顺道。其实绿橘子皮是超级疏肝解郁破肝气的，就是你要治乳癌要破肝气，像疏肝解郁的最强的话药物，一个是羚羊角，能够让肝里面淤积的热毒钻个洞出来；一个是鳖甲，能够让那个肝脉都已经肝脏的脉都已经把脉都拔到结块的脉了，还能够挖薄它。那另外一个就是绿橘子皮，是直接很用力的把肝气喷开，所以他是气郁闷到这个人犯恶心，而且手脚冰冷。那其实我真的有见过有人一生气就变这个样子，你们有见过吗？就是气到呕吐手脚冷了。当然今天我不必用故事，这个病的故事情节倒是不一定要拿生气当做必要的故事情节，但是这个人气郁闷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他恶心反胃的同时，他的手脚是冰冷的。这种时候是就不一定要用半夏来调理那个自律神经，而是用橘子皮去疏导他的气比较要紧。所以大概那个主症点就抓恶心反胃，一直那样的时候，就是手脚冷冰冰这样的状态。当然先决条件从平常是不冷的啦，平常是冷的，平常就要用四逆汤把它暖回来了。那再来橘皮竹茹汤，那竹茹是一个梁少阳的药啊，那他整个说约逆其人虚者就橘皮加竹茹，所以我觉得前面的橘皮汤橘皮四两，橘皮竹茹汤橘皮是二斤，我老天，这个是更多了。所以这个犯恶心是这样子，如果你用橘皮生姜这个橘皮汤没有医好，你还有这个更强的橘皮竹茹汤可以用一下，就竹茹汤就顺便是清少阳的火、啊、就是调少阳这边的药也加下去。那一般般的呕吐的话，基本盘的打法就是小半夏汤、啊、那个是反正就是半夏加生姜，就是张仲景基本盘的那个基本盘的这个止呕药。那接下来他家说有一种拉肚子呢，是拉脓拉血然后大流型的，还有这种拉肚子叫瘟疫哦。那瘟疫他给的方式黄连、茯苓、阿胶、芍药、黄芩、半夏，也就是说他拉肚子有这个茯苓这种好像把水从肠子抽掉的药啊、哦，然后有阿胶这种像治热毒力的那个猪脚汤也是有阿胶，就是用阿胶来补充这个人因为拉得快要干死，就所以一般说脱水那个感觉用阿胶。那黄连黄芩呢，古时候没有那么多专对各种细菌的那个抗生素，所以黄芩黄连就当做一般般的 抗生素的打法。那芍药的话，这个地方其实肚子很痛啊，或者是水不能吸到小便那边变小便，都会这样用。不过无论如何，就是这个方，因为也是桂林本独有的方，历代都没有用过，所以这个就看看就算了。我一般调理身体也不会用到它。那不过呢，说到这一种细菌感染的状态的话，那前面的温病篇跟六气篇，我们就可以再回头岔题来看一眼啊、哦。我们这个桂林本的卷第四卷的温病，这个温病的打法哦，温病的打法是这个样子。我说感冒的病毒帮细菌护航，造成感冒的并发症是细菌感染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有可以算到是温病了。可是呢，我们今天我觉得后代温病学会变得比较有多的花样，是因为人在得温病的时候，常常是有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就是温病学在试图克服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感冒帮细菌护航的话，那其实很简单的想法就是你的感冒药里面加一些杀菌药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太复杂的。那又或者说，如果感冒是照张仲景的六经的结构在传，而病细菌是用细菌蔓延的方法，或许是如果说温病走三焦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就沿着淋巴在传的，那你在用药的时候，就是打感冒的那个部分还是打六经的感冒这个框架，但是同时你开的药又有一个沿着三焦在传的细菌感染，那你要沿着三焦去杀菌，对不对？到这里也还不复杂。其实温病最讨厌的点是这个人会夹湿，可是烧到完全干燥的阴虚，这个才是温病学的技术力难以克服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又夹湿，可是他的温病的发炎又让他烧到阴虚干死的程度，就是火烧干他的阴跟他原来有的湿气不冲突，同时搞离。所以如何能够又把那个湿气勾出去，然后那个湿气本身又跟风气勾结变成风湿一起卡关，然后如何要护住他的阴，不让他这样的烧来烧去，整个人就阴就烧到没有掉，然后就死掉了。这个是温病学的理论框。那这个地方的张仲景的方剂呢，可以说它的结构就是里面有那种祛湿的燥药，可是有杀菌的，有用小柴胡汤带着去让这个药性去走山焦的，然后呢有针对这个干燥啊，一面清热消炎一面润的药，比如说中焦润的药是生石膏，下焦用的润的药是生地黄，甚至还有内脏发炎的好药是牡丹皮，然后它同或者是滋阴的药，后代温病喜欢用鸡蛋黄，当然阿胶也是药的，但是在这些滋阴怕它干掉的消炎药里面，又有反过来要让它的湿气能够散掉的消炎药，比如说黄连，比如说黄柏，就是这些的组装的方法，就是干到不行的发炎跟湿到不行的发炎混杂在一起的故事情节，就是燥跟湿互相卡关的温病，比较是张仲景的这个温病篇的方剂在讲的。那我这个方剂我不能没办法好好讲，是因为我刚刚只是介绍他这些方剂排列组合的原理原则，可是这些方剂因为是桂林本独有的方剂，所以历代没有人试过，那所以就只能说可能同学日后有机会看到一个温病的状态的时候，如何又滋他的阴能够消炎，然后又能够就是滋他的阴让他不要干死也能够消炎，或者是润他的就是润滋阴润燥以及除湿能够消炎，就是同时打这两路的打法，然后或者是他这个病的框架一部分沿着细菌的路径，一部分沿着病毒的路径，你如何让这个药这些药物哪些药跟哪些药去打病毒，哪些药跟哪些药去打细菌，就是这个是一个日后同学进步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方程式啊。那 那另外这个后面第五卷的这个六气篇呢，有所谓的热病篇。那这个热病篇就是扎扎实实的发炎。我们来看一下热病篇是第五卷的第几个？五支多少？五支十三开始。那五支十三的话哦，这个就是单纯的哪个内脏很热很热，而这个地方用的药呢，好像就是清热清热清热。那比如说清中焦热的话，比如说他说这个肺有热的话哦，他也用黄连也用石膏哦，就是燥药跟那个润药都用。然后后面那个肾有热的话，地黄、黄柏、黄连半夏汤，地黄是润药，黄柏是燥药，黄连是燥药，也是燥热药都用。当然，这个热病篇，我觉得为难的地方是，其实我不知道是治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人肝太热，可是这个脉象又没有到完全的发炎啊、哦，就是只是肝很热这样子。当然，说不定啊、哦，就是。对张仲，以张仲景来讲的话，就是父亲煮有泻火汤总方啊、哦，就是用这个什么什么生地黄之类药当做主轴来泻这个火，还是用走肝这一路的药加上泻火的药？但是张仲景要泻肝火的话，其实好像更加直爽，就是猪胆汁就很泻，猪胆就很泻肝火，用这样的方法来退肝火。那我想啊、哦，我们今天像台湾的话，那个药妆店什么都买得到的那种什么许荣柱什么什么保肝丸，对不对？你看那药物结构就是龙胆泻肝汤。那龙胆泻肝汤其实就是你在泻肝火的时候，其实身上的元气也被剥削嘛，所以吃久了应该人会变得比较虚寒了。但是他问题是他的方剂名也不是写龙胆泻肝，是写369保肝丸啊。对不对？所以当然，泻肝火就等于保肝，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讲是比较不可思议的。其实张仲景的，比如说乌梅丸很保肝，比如说小金中汤很保肝，但是他的都不是泻肝火的，他只是就是他的能量状态的话，小金中汤非常养肝，而乌梅丸呢本身就是让厥阴经的能量变好，而且乌梅丸改善的那个变好，是让人的肝脏会自动的开始排毒的变好。就是它直补厥阴风母之气嘛，所以这个泻肝火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可能是不是那么必要的事情，或者说，我说这个人如果熬了夜上了火，对不对？我觉得喝当归补血汤，他就会平下去，我也不一定要需要泻肝火啊。那就是，但是很多人就是说我工作忙熬夜了上火了，口苦口臭了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就吃这个下火药。那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这个张仲景的这个退肝火的方法，就是什么用猪胆汁来退哦，那就会觉得张仲景实在是太善良了哦。就猪胆汁就是你吃了再多也不会把人凉坏的像退火药哦。这种时候就觉得说，对啊，人家就是上班熬夜加班上火，对不对？其实人已经很虚了，还要上火，对不对？那我就要当然要用一个方法退他肝火，但是不让他更虚啊，是不是？所以就是。用药还是有这种比较，就是比较有性价比的用法吧，这样子说。那接下来这个甘草粉蜜汤之前讲了哦，就是将这个瓜果还写是铅粉，那些大家现在都不敢吃铅粉了。然后接下来一个厥阴病很过瘾的地方，就是厥阴病很过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寒疝病啊。寒疝病呢，就是肚子剧烈的绞痛，而它这个剧烈的绞痛是因为你的厥阴经哦，或者被风气，或者被寒气缠绕了，所以肚子痛得不得了。就是这个不等于那个腹膜炎的那个有脏东西流出来的那个腹膜刺激，但是就是肚子非常非常的绞痛，那痛得会非常夸张的。所以到了那个大乌头煎的汤镇的时候，它是我们这个版本没有写哦，但是可能那个别的版本还是菇头味汁汤哦，菇头味汁汤就是有一个版本的是写说出白汗或者是自汗出之类的，但是基本上我们说以宋本的伤寒金匮来讲的话，都是用这两个有菇头的方剂啊、哦， 就是这个人都是痛到整个人冒冷汗，然后呢额头上一层油，就是额头上一层油汗的那种绞痛。那当然这个男，我觉得过去的世代吧，比如说当年日本的吉翼东栋啊，他在世的时候就说，如果他死了，他的天下会被一个叫永富凤的人夺走，因为他特别看好这个后起之秀。不过永富凤呢，就活到33岁，好像就死掉了，就是寒山病死的。那所以吉翼东栋的天下并没有被他夺走，可是呢，会在日本死于寒山病，说不定也有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地方产的那个乌头跟附子都不太能用，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对症的方剂可以治疗。因为这个东西，我说之前也跟同学解释过，就是女生月经痛到冒白汗，就是冒油汗，或者男生怎么样治都治不好的天天梦遗，这个要用大乌头煎。那这个地方它就是乌头用蜂蜜啊，它是这样子，先用水3碗煮5颗乌头煮成1碗，然后再加2碗蜂蜜，再煮回2碗。然后他说，如果你强人，就是身体比较大只的人，还只能服0.7碗，那小只的人只能服半碗，那没有好的话再说。所以这个地方什么脉怎么样，弦什么紧什么都不说了，总之就是缠在厥阴经去不掉的风气就是这样子打。那当然这时候你可以跳过一下，就是后面的那个寒疝腹中痛，如果他带到这个人手脚都会发麻了，或者是整个人发手脚发麻，或者手脚冰冷，或者是身体痛，然后就说，也就是说他这个剧烈的肚子痛啊，他是带到手脚冰冷。那我想你月经痛到那种程度，会不会手脚冰冷？当然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再加一点这个桂枝汤啊，把这个乌头煎的药性再撑开一点，东一点西一点，去帮忙驱这个风啊。那没有这个方子的话呢，我觉得那一种可怕的月经痛就变成无药可医了。但是呢，老实说，我现在想到也不如何之紧张，因为啊，我印象中，人生中自己见过的或者别人告诉我的故事的，有这种可怕的月经痛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解离了，所以。我就说看到解离人，我就会比较想躲着啊，也不会那么亲切想帮他开药了。当然这是以现代人的心理来讲啦。那不过呢，11支114条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保养好方啊。当归、生姜、羊肉，你也可以加一点生附子驱寒，没有关系。这个煮在一起呢，它里面加减法你可以加啊。你说什么？怎么样？如果你月经痛呢，是又多痛而喜欢痛到会反胃的，你就可以加橘子皮、白术啊。然后呢，会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方。他说，若胁痛里急，其实都不必了啦。就是有没有胁热痛，不必当做是个必要的辩证点。总之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的月经痛啊，如果你就是。平常有事没事就在吃当归、生姜、羊肉汤，让它能够有那个止补厥阴的效果的话，就是你有在吃，就相当有可能就是你就算你没有很对症啊，你有在吃也会，下一个月就觉得哦，上个月不痛蛮多的，就这么单纯。那另外它本身也是很补厥阴的，所以如果你是有那种厥阴区块的，我这样说好了啊，有的时候你治一个病人。它是一个什么子宫肌瘤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卵巢囊肿，我都会先看说它身上有没有挂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能比如说卵巢囊肿，我们接下来虐病片会挑一个方介绍是鳖甲煎丸。比如说要把那个什么的囊肿拔掉，我会觉得妇人篇的那什么肝碎什么那个什么。甘碎阿胶那个什么东西，大黄甘碎阿胶汤可以拔到那个囊肿里面的痰，后代方的指明指迷茯苓丸也能拔到那个痰， 那如果挂在疟病篇的那个鳖甲尖丸，那鳖甲尖丸是肝肿大、脾肿大，哪里肿一坨的肿方嘛，挂在鳖甲尖丸里面就很好了。就是这样子，那个囊肿基本上这些方应该是可以抽动囊肿里面那些怪怪的东西了。不过你就这时候就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常常就是每个月月经都会痛一次的，就是你要看一下他厥阴是不是很虚了。如果他厥阴很虚的话，或者这个人他就是有当归四逆加味汤症，那你这个所谓的专病专药的那个方剂结构就要外挂在一个那个，比如说当归四逆加味汤，就他每天要另外吃当归四逆加味汤来调整他的整个体质框架。那或者是这个人就是厥阴很虚弱的，所以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一个厥阴的总的补方。也就是说月经痛的人如果是关系到厥阴的，你用这个方一直在补强厥阴经的话，你会越来越不痛。或者是换一个话来讲，如果这个人是阴道很容易发炎的，你可能这一次下一次用什么乌梅丸治好，什么白头翁汤治好什么的，但是你还是会复发的，那你用这个汤调理就会越来越不复发，这样可以吗？就走厥阴温补下焦收摄浮越的阳气，这个方的功能量都在那里。就是你有对的主症可以用的话，这个方更好的就是当菜吃，不用当药吃。那甚至那个民国初年的曹寅甫啊，就说就算一个女人啊，已经是一天到晚都在尿道乱发炎的，她冬天喝这个羊肉汤，喝很大锅，一个人喝掉三锅，明年就能成功怀孕了。啊，就是以就是帮助这个女人的子宫啊什么恢复机能来讲的话。但要能够怀孕的话都是看症啦，温经汤症就吃温经汤，当归芍药散症就吃当归芍药散，附子汤症就吃附子汤，反正就是你把这个地方的那个抓到主症，用调那个主症的药，让他的这个人的气血跟内分泌都把它变正常了，他就变得容易怀孕了。但是这个治女人不孕，我觉得我有好些同行都是这方面超强的哦，就怎么样都怀孕不了的夫妻，然后就让她怀孕了。然后我每次看到这样的 case 都会觉得有点我荡掉，就是我是觉得说，我常常觉得，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调身体就会有用吗？我是觉得有没有小孩不是看这个小孩的灵魂肯不肯来投胎吗？就你这个爸爸妈妈的就是这么讨厌，对不对？小孩觉得说我来了之后被你们教了之后长大了痛苦一生死后下地狱，我干嘛来呢？对不对？就是我是觉得生育率降低这个事情是小孩的灵魂都觉得不敢来投胎了才是主要原因吧。因为我见过一些人是身体烂到无论是中医西医都觉得不可能有小孩的，但是还是有小孩，而且小孩长得很好，跟他交情很好。所以我觉得以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既然身体烂到那样的都能生小孩，身体好到这样的也有生不出小孩的，那我真的觉得把他身体调好了就会容易怀孕吗？就是对我来讲，这个治不孕好像是一个非常伪科学的议题，因为我对伪科学是比较严格一点，就是有一个例外就叫伪科学，那这种事情是例外太多了，所以我就不太想治不孕。但是呢，我的朋友啊，同业的朋友都会说，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他们一直不能怀孕，我就帮他怎么样调理身体，然后就怀孕了。这样的故事非常多，什么还有卵巢什么囊肿有肌瘤，我帮他肌瘤卵巢囊肿弄好了，他就怀孕了。就这样的故事也的确是很多的。就是我是说有一个例外，我就会觉得是伪科学。但是当然大部分情况都不是例外，就是理所当然的调好身体就怀孕了这样的故事情节了。那我想这个世界冥冥之中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变因，所以我也不要假装自己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那种。全知全能的人。不过呢，这个至于说怀孕不怀孕，我就好像没有那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逻辑很奇怪了。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多吃葱可以防乳癌，那你现在开始每天都吃很多葱，然后吃到80岁没有得乳癌，你觉得葱有效吗？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我说你多吃当归山羊汤可以防大肠癌，我就哦好怕得大肠癌，每天吃，那果然没得大肠癌。你觉得这汤有效吗？因为有可能你不吃它，你也不会得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逻辑比较微妙的地方。所以我又觉得他有可以打的主阵来打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汤保养起来真的很好。或者说如果这个人是大肠癌受过西医治疗之后，你希望他能够好转不要复发，那你知道是补强厥阴的能量的方，那你知道可以从这个角度下手。哦，那这个年头厥阴虚寒的人不少，那可能那个月经痛就是大乌头尖之类的，打过一次变得比较不痛了，那剩下来的你就可以用当归神仙羊肉汤来慢慢的收工啊，就是打掉那个纠结的风寒那个阴实以后，剩下来就用温补法就可以了。那蜘蛛散呢，就是这个疝气啊，就是睾丸缩进肚子或者是肠子掉到阴囊，那这个说是像狐狸一样很喜欢出去一下就躲进来的那种东西，那他就小孩子的话用桂枝蜘蛛散就可以了，但是大人的话通常也没什么大用啊。那接下来的话题是消渴，那消渴的话呢，张仲景治疗消渴是不是等同今天的糖尿病也不知道，但是反正张仲景的起手方就是肾气丸。那我们今天要开肾气丸治疗糖尿病的话，你管它一型二型，如果你要开到几个礼拜以内你不吃西药血糖就有明显的下降的话，通常是这样啦，开煎剂比如说用生地黄的话就加两碗酒去煮啊，就起手是照比例啊，就是地黄呢，生地黄给它开八钱，那其他就什么八三四三四三这个比例嘛，然后肉桂呢在这个比例还不就一钱嘛，那一钱吞服用药汤吞服上好肉桂粉，然后里面的附子本来可以放三钱的，如果你买得到不麻倒人的附子的话，直接放三两。就是附子比地黄还要多没关系，这香港弹数曲的打法就是什么梅超风周芷若九阴真经白骨爪速成练法地黄丸，就是你要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人家说哦血糖真的有掉的话，你就用这种蛮很蛮的方法，那你当然不用那么不客气呗。通常我的开法稍微就说慢慢来不要急的话，那我也是八钱地黄就放一两附子，一两泡附子就放下去了，这样子比较会，就如果你自己是学中医的，就是慢慢调啊，就是因为我们照主症开，对不对？你喝肾气丸一定会，就是通常一定会口比较没有那么渴，然后小便比较没有那么频尿，就是那个主症的改善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要血糖就在短期内验得出漂漂亮亮的，那你就要用这个比较慢的开法，比较能够快点看到结果。那当然。糖尿病的治疗啊，我觉得最大的阻抗其实在于病人不敢吃糖这件事。就是像那个当初什么，我忘了是不是彭义俊之类的，那什么中立的彭义俊这个神医，什么糖尿病的患者来，对不对？就先端一碗浓糖水给他，你当着我面喝下去，他帮你。就是他说你的细胞都已经要饿死了，你还不敢吃糖，就是因为这个病是那个糖啊。糖类都流散在细胞外面，细胞都快要被饿死掉了，对不对？你不把细胞喂饱，你怎么治糖尿病啊？所以我用这个肾气丸这种结构，帮助你的身体的内分泌重新取得平衡，帮助你能够细胞重新 把糖吃进来，修补它自己。可是连糖都不给它，我医什么东西啊？所以一开始是台湾彭义俊带头说是不喝浓糖水，不给治。到后来南投的皮沙士也开始了，就是说会建议说你呢就是要把糖带入人的这个内在比较精微的部分，所以用地瓜稀饭，就稀饭里面有几块那个番薯啊，每天要早上先吃一碗，然后就巩固你身体的糖的环境，然后才能够帮你开药。所以现在大家都是中医师都是这样的，你不给我这样发毒誓不帮你医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而且呢，有些人他根本没有什么症状，只是血糖高一点。那没有症状的血糖高，到底药医不医？在中医来讲，你没有症状，我不开药，对不对？所以也是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快快的，就是要血糖能够降下来的话，当然自律神经型的糖尿病，肾气丸不一定有效。就他因为紧张兮兮，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肾上腺把血糖吊高的，那这个肾气丸会帮到一点点，但是不会帮到很多。但是自律厥阴病型的，就是上热而下寒，免疫细胞攻击自己的胰岛细胞，然后造成那个胰岛素不足的，这个就会很好用，超好用。 那这个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在那个百合湖或阴阳毒的阴阳火、阴阳毒，还有一个生麻鳖甲汤，对不对？其实这一类的厥阴药，关系到什么自体免疫功能混乱的什么什么的话，你都不管三七二十一，鳖甲跟生麻就丢下去了，都会让药变的。因为生麻其实某个角度来讲，是在治那个有点像是基因层级的风气卡关这件事情，所以生麻鳖甲结构现在就直接就把它挂进去了。管他三七二十一，肾气丸也挂，那那个什么乌梅也挂。那不过肾气丸挂了生麻鳖甲的话，就会像三清丸，那稍微偏到肝经多一点。那不过就是基本上在厥阴的框架里面，我觉得生麻鳖甲最近这些年都可以挂进去。那他就说，那这个口渴呢，又小便不利，就五苓散啦。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今天说关系到血糖呢？不知道。但是仲景方就是这样子，你血糖高。如果是五苓散症，你治好这个五苓散症，他血糖会低。如果这个人血糖高，是一个大渴大热败红的白虎加人参汤症，你用白虎汤加人参汤来把他的一个症状降下来了，他血糖会降。就是对着主症开药，主症治好了，通常血糖都会降。可是你血糖降了之后，接下来就有下一步研究了。请问生石膏跟知母为什么能降血糖的西药研究，那这个就没有用了。就是因为不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就张仲景的方子治的是框架，他有阳明病，他有厥阴病，治的是这个框架，并不是说什么知母可以降血糖，还是生石膏可以降血糖，就是不是这个问题。像当初有一个非常相信西医，然后不相信中医的一个大陆台湾名人叫胡适，听过吗？那胡适好像也得过一次糖尿病。然后呢？结果是用当归补血汤治好的，血虚发热嘛，结果当归补血汤治好了。但胡适因为是名人啊，所以大家也在开始在那边研究为什么黄芪能够降血糖嘛。所以就是说这些研究，我就觉得你慢慢做，慢慢做，可能几千年之后会有个结果吧。当然科技修炼进步很快，可能几十年之后就会有结果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就要生病，今天就要吃药。也没有时间等你研究出结果再来说服我自己了，所以没有办法说服的事就不要说服了反正就是知道张仲景的方对主症开，然后主症有好转就是开对了这样子来看待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如果这个人口渴的不得了，一直想喝水，可是呢又会吐水的，就身体又很缺水又很不会运化水的身体，就是又很想喝水，然后喝了水又会反胃的，那就茯苓泽泻汤，那跟那个喝水就吐的那个五苓散也有相似只是其实基本上药物结构都已经差不多了啦，有生姜止呕就是又很就是很能喝水，又很能反胃吐水的那一种这样子。那五苓散的那个水入则吐，是根本水就喝不进去，五苓散正是水喝不进去，这个是很能喝又很能呕出来。有一点点差别。那至于说消渴欲得水，食饮不休者，文蛤汤主之。这个地方的文蛤汤的那个结构有文蛤这一味药。文蛤是在那个海边那个蚌壳被海水冲到磨的都有点圆圆的，已经没有什么棱角那种蚌壳。那据说呀，这个文蛤的这个《本草童话》故事，就是有的时候海鸥闲得无聊，像吃口香糖一样，就捡一块这个小贝壳叼起来，把它吃掉，然后过两天大便就把它排出来。就是丢个石头在肚子里面滚一滚，好玩这样子，但哪里好玩我不知道了。但是《本草童话》故事说，这个海边的那个被磨圆的小蚌壳，就从鸟的嘴巴进去，肚子出来，玩了很多次，所以越玩它的药性就越滑。就是所以呢，这个但是总的来讲呢，文蛤汤治疗的是有一股热气弥漫在人的。我这样说这个时候真的五的地图跟六的地图有个重叠的点弥漫在人的肺与胃之间。简单来讲，就是其实是在阳明燥津之气上，就六气里面的阳明燥津，这股热气弥漫在肺与胃之间的时候，以能量的身体来看，那股热气刚好就在人的皮肤底下一段。可是又不是少阳的那个什么柴胡桂枝汤症的什么脂膜，就是不是那么有型的。但就人体有阳明燥津之气的那一段肉里面， 的阳明燥经里面有热气在流动，而那个热气在流动的时候会刺激这个人变成暴食症，就是这个人如果他是不正常的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而且一直在喝饮料的，那就是那个阳明燥经里面有热邪，那就在阳明燥经之气的这个层级上面，你要把那个热邪拿掉，要用文革汤才能拔掉，就它的那个打的位置刚好是那一段的阳明燥经之气。我想知道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啊、哦，就是它的汤剂是专打这一段，而这一段这个阳明区块的那个热邪，它会引起的就是狂吃狂喝当做主症，这样可以吗？所以就是日本的大胃王冠军，如果是他的敌方，就你知道日本的少女芭蕾舞漫画对不对，都会在那个什么女主角的鞋子里面放图钉之类的，那如果我今天要大胃王比赛，我要把对方搞倒对不对，我就偷偷在他的那个拉面里面下文革他们科学中药就是把他的那个阳明之气的里面的热邪破掉，他就不能吃这么多东西了。那再来这个小乔胡家茯苓汤讲过啊，简单来讲就是说在厥阴经上的热邪，如果它凝聚的点是尿道发炎这一件事的话，那是可以从厥阴拔出去的，就只一个尿道发炎。那当然今天郭秘书你记不记得从前我们刚学中医那个十几年前啊，有一次你尿道发炎对不对，我们都有刚学中医就想说用导赤散还是用龙胆泻肝汤，你有没有印象？那吃龙胆泻肝汤就是尿道发炎还没有好，你整个人已经开始在狂拉肚子了对不对，就是被寒坏了，所以尿道发炎用寒凉药走厥阴经下去凉它，但是走到厥阴经的路上就已经把很多其他东西都凉坏掉了哦。所以既然如此的话，何不就厥阴楼上有个大洞，厥阴的屋顶上有个叫少阳区的大洞对不对，从少阳区直接伸手一摸啊，把那个盐拔掉算了对不对，就不要在那边龙胆泻肝汤凉坏全身再凉到那里。事实上就是因为它药很寒，所以走到尿道以前已经其实寒性也就好像在肠胃都已经被肠胃用掉了，所以不必凉尿的地方都被凉到了。因为龙胆泻肝汤走肝经，这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因为在腑行诀里面龙胆草是直接心火直下小肠的，所以也不是真的走肝经、哦、所以就事实上就是这一段全部被凉到了，叫做 就这地方有火对不对，我消炎退火，这里的火拔光，这里的火拔光，这里的火拔光，这里的火拔光，拔到全部都没有了，就尿道就不发炎了，然后全身都冷掉了、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不必如此，你用个绕个路的方法一勾那个火就勾掉了。那当然你要说哎，那我可不可以用白头翁汤，其实阴道发炎白头翁汤好用，尿道发炎小柴胡加茯苓汤好用、啊、就是尿道的话它可能还是带到少阳三焦那个结构水道，那阴道的话呢就是下腹腔的免疫力的事情，那是比较纯粹的厥阴。那当然仲景的白头翁汤的那个白头翁、哦、你也可以说是就是它的那个疏肝解郁的效果是不会输给后代的那个不会输给后代的那个什么加味逍遥散那些东西的，而就是以疏肝解郁来说，白头翁也是相当能独当一面的药物。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张仲景的厥阴篇呢就在这里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所以同学记得就是张这个到了学到这里，就是我记得那个郭秘书啊，从前我早期在家里面跟陈助教在读《伤寒论》的时候，郭秘书也会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郭秘书是来乱的，就我就觉得他每次都在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然后在打乱我们读书的进度，然后我就蛮不爽的，我就跟他讲说郭秘那时候还不叫秘书啊，就叫郭某啊，我就说这郭某某这个我是这样想，你是不是其实不是真心要学中医，只是觉得大家都在学中医，然后觉得学中医也很好所以学中医。我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如果我的医术练好了，陈助教医术练好了，然后那么多名医神医在哪里我们也都知道他地址对不对，可以去挂他号，如果你当一个快乐的中医消费者，就有用不完的人可以帮你医病，你还要不要自己学啊？哦，那就郭秘书就回去想了好像一两个礼拜，然后跟我说经过沉淀啊，我还是决定不要自己学的，因为不必，就是因为一家人一群人只要有一个人会其他人用它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郭秘书是我见过一个就是比较 比较少有的从中医的那个狂情噩梦里面清醒过来的人，那我看到你们就会觉得还有很多人都没有从这个狂情噩梦里面清醒过来，就是那所以郭明说那个学中医师就不了了之了，就觉得他虽然对中医有兴趣，但是觉得他对中医有一个大概了解，然后当一个很好的消费者，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有病就反正有病就叫陈助教跟我去医就好了。当大爷嘛，对不对？何必自己这么下贱自己学？那可是呢，这样的郭秘书啊，到了2008-09年的时候，有一次真的病了一个厥阴病，乌梅丸跟当归四逆交胃汤症，病的是乱七八糟。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哦，你可以照这个书吃这个乌梅丸，吃这个当归四逆交胃汤。就郭秘书吃了那几天药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前《伤寒论》啊，我从太阳要读到什么阳明，读到上，读到少阴，都觉得很烦。”可是我现在自己病一次厥阴，回头一看，前面六经都懂了。就是厥阴病是前面所有的病的总加，就是那个病的感觉也是如此。所以就是《伤寒论》啊，我之所以要喜欢开冲刺班，就是因为你如果这样子在一个学校慢慢的摸过来，慢慢的摸过来啊，其实你会一面学一面忘，一面当然你们现在也是一面学一面忘，我知道。下课你跟我聊的时候，我都已经知道你已经忘光了。就是，但是呢，你真的是一口气，就是潜水一样，先憋一口气，憋到厥阴的深度的时候，你忽然整个故事情节连贯在一起，你就很轻松了。就是那个逻辑上，就是忽然就是干净那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哇，伤寒论能够冲完厥阴就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分两路啊，一个是这个禁病菜后，禁病跟菜后跟霍乱那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妇人篇可以做一个收尾啊。那张仲景的妇人篇，我还是要跟同学再次强调，是一个很让人失望的篇章，因为张仲景治妇人非常粗暴，反正就是不死不闹就没事就好了。就是，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张仲景真的没有那么仔细。所以张仲景的妇人篇，因为反正有父亲主男女各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有一些细部的东西，可以稍微的再参考别人的著作，像父亲主男女各那个治白带用文带汤，治黄带用硬黄汤，然后还有另外各路武林高手黑带跟绿带跟什么啊，就是，但是就是的确从父亲主治带病的那方都。自带很好用，那张仲景就都没有提，哦，所以就是，所以就你就参照着看。我觉得同学学张仲景的医术，就是反正你知道你有仲景牌的医术可以用的话，你至少就是这个基本牌你不太会失手，对不对？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如果外面跟中医有这个疗效，我这样这样也能跟他拼，或甚至赢过他，对不对？仲景牌的医术在这个地方很好用。那至于一些更精致的部分，就可能。就可能你要就是日后再慢慢练熟了以后，有人说什么学中医啊，就是要天纵奇才加上悟性。我觉得这东西不是悟，我觉得就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就是你用惯了、用熟了，你自然需要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灵感了。好，所以就在家里面打拳套。打得很熟练了，那外面刚好遇到流氓抢劫，那你就顺手一搭一拐就把他打倒了，这还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用手，就已经教给你一定可以这样用的，就用手它，用手它，这样就是在长医术了。那你当然现在此时此刻，你并不会说是啊，什么病都会医，可能会有一个病人来，你会觉得啊，这个我还不会。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静静的想说，请问你急着明天要死吗？如果不会的话，你可以先去找别人医，等到他医好你来教我，这样我也获益，我感谢你。那如果呢，你愿意等我的话，我医术是慢慢的、稳定的在进步啊，就可能2年后、3年后，我就会想通怎么医你了。那你愿意等我那么久吗？啊，就这样子，我通常都这样讲。我是觉得，因为平常谁在生病、什么感冒就手到擒来的，这基本拳套就打一打，就打一打，其实就是很安稳的在进步。我为了一个人的疑难杂症，我就花很多脑筋想之又想，其实也没有进步很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每天在家安稳的拳套打一趟，那种感觉是很，就是日起有功的在进步。就是今天遇到个温经汤症的吃温经汤，明天遇到个什么当归四逆汤症的吃当归四逆汤， 就这样子，在你会的范围里面，日期有功的打基本全套，医术就会稳定的进步。所以并不是可能你以为的就要更学会更多的江湖秘传，什么名师给你一点诀，或者我要多少悟性，就是练全套，打一个对的全套，于是就长出功力。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需要悟性，这个没有什么悟性的。那又或者说，在大陆的时候，在四川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啊，其实我当年我的外公也是一个老中医啊，那当初他那些东西我都没有珍惜，现在外公已经不在了，这些外公的一些治病的这个秘诀都失传了啊之类的。就是也就是说，从前一个世代的中医是人人家里都有那个私房绝招啊，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能够偷到他的一点真传的话，就以一个比较名利权势角度的来看的话，什么吃喝不尽这种感觉。但是呢，今天不是，今天所有的中医秘籍都网上泛滥，现在是情报泛滥到你上网去搜寻我睫毛倒睫要用什么方，就出现15个方。对不对？就是现在的问题是情报泛滥的问题，而不是秘传藏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因为现在已经是情报泛滥了，那什么书都买得到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前一个世代的医案，说什么谁谁哪个老中医跟他讲说这个东西的秘密就是要放点星河草啊，我说天哪，这不是买哪一本书都有吗？只是从前人买不到那么多本书，对不对？就从前的秘传，现在什么家里的秘方拿出来看，什么哇那个叫臭臭的那个什么洗炼草熬糖浆治风湿神效，我现在哪一本本草书没有写啊？是因为你家那个爷爷是哪一本都没看过，所以以为是秘传。所以就是这种中医的秘密，基本上虽然偶尔还是有，但是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在情报的海洋里面，怎么样过滤情报而不要被噎死的问题，不要被淹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学张仲景的医术，就是说你在这一个情报的海洋，你先用张仲景的这个非常稳安稳的，就是这样开就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样辨证这样开就是对的，就是也临床是每次都可以验证到它是对的。这个我没有教你太多的辨证点，也没有教你说五苓散可以变很多花样，什么治夹性近视啊，什么治什么东西，我那些花样都没有教你。但是我给你的这些张仲景的最基本盘的东西，重要的是要在这个情报的海洋里面制造一个叫做精种的东西，结晶的种子，就是有那个精种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情报的海洋里面让其他的东西依照你这个骨干凝聚成更巨大的存在。所以简单来讲，我这一门的医术的师门哦，我算师吗？随便了，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厉害的事情是，就是当初什么有一个香港的漫画叫做刀剑笑啊，什么横刀明剑笑三少，师父叫做道帅，就是这个他的师父最厉害的神功是偷学别人的神功。那我就觉得我给你的东西是让你能够看到谁都可以从他身上偷东西的艺术，就是我给你的不是一个十分的艺术，是一个只吃了3分饱4分饱的艺术。可是我真的是很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大陆的什么龙帅江老师好了，他身边可能围绕了很多粉丝崇拜者，歌功颂德是无日无之啦，对不对？可是这些粉丝崇拜者在他的身边基本上偷不到他一点艺术，就那些人没有偷东西的能力。但是我这边呢，去一个影音，去一个晚慧姐，去一个小胡，基本上就把他按在地上猛打，也要踩出点医术来的那个手法，就怎么样也要逼出一点真传，就是见了面就把人家的圣歌去卖掉那种手法，就是蛮横的偷学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张仲景的基本盘，很好用的。因为你如果这些基本招数全招你都打过，对不对？你跟哪一个名医讲的话，你讲出来的话就能够勾引他告诉你，就是我这地方开到这个地方了，对不对？我那地方开到什么生麻变甲汤，开到真武汤，就这地方不能再前进了，怎么办？这个话他听了心很痒，哎，我告诉你这地方加什么就对了。就是你要去叫名中医吐点东西来，对不对？ 你要讲的是那种你在临床上这样打那样打，然后弄得他心寒，就这个东西我会，我会，就是你能够勾到人家有这个胃口，你就可以偷到东西啦，对不对？可是呢，大陆的那些没有这个精种的笨蛋瓜，就是倒帅牌精种啊，就是偷东西的大王的精种，没有这个精种的笨蛋瓜，就笨蛋瓜就见到龙老师说：“哎，龙老师啊，我在徐老师那边看过那么多的神医名医，我一眼就看出来你医术最高。”我就觉得天哪，你一眼就从那众多名医里面就看得到他医术最高，代表你是医术最高才对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如此医术高，怎么可能在芸芸众医之间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最好呢？就像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啊，有一次跟对另外一个作家朋友讲说：“哎，你那本新书我看了，写得很好。这本书其实都是超级侮辱人的，因为除非你的能力跟资格是对方的老师，否则你说对方的书写得好，就是给他打分数。”人家也会觉得你凭什么给我打分数，就是在作家的世界说你书写得很好是侮辱人的。这个比较不侮辱人的说法是我很喜欢看，我从一个晚上拼命就看完了，简直放不下来。就说说喜不喜欢人家就知道了。那或者在同行如果是中医相遇的话，就你看到这个人就觉得脸臭臭的，然后呸，就是你在吃他的醋嫉妒他，就代表他很好，他就高兴。那就是你唾弃他，他就知道你在嫉妒他了；讲他坏话，他就知道你在嫉妒他了，所以他就心里头很暗爽了。所以不是一般以为的，就说你很好，你很厉害那种，那个东西他就会觉得你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说我医术好？你什么东西啊？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就你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医术好？你说的话能信吗？就你医术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用而已嘛，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给各位同学这个。短期的这个冲刺班的这个精种啊，就是你用着用着用着，那你以后就在中医的这个江湖里面混着混着，其实渐渐就跟人家聊，跟那些名中医聊聊聊，说，哎，我治着什么病人，治到哪里会卡关什么的，他就会教你了，几乎是无往不利的，哪里都偷得到功力。所以我们今天传的这个《伤寒论》六经打法，其实。以中医江湖术语来讲，是不是也可以叫做吸星大法？就是医术喂到你四分饱，然后你就去别家吃别的老师。而且呢，就算那个老师忍不住心痒痒教你啊、哦，其实100个病人给他看，100个病人给你看，说不定反馈的满意度还你这边高一点呢。对，因为我们每一个区域都大概有6-7成活后。对不对？没有一个真的很厉害的，但是基本上接到都医的还不错啊。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那就不要花什么脑筋，笨蛋瓜的学中医，学到这个程度也不错了啦啊，就蛮开心的。那再来呢，《妇人篇》啊，16篇，快快看过了啊。我《妇人篇》不喜欢哦，很用力的跟同学讲，就是这个什么药啊是祛痰啊，这个什么药啊是去。什么透活血啊？这些药其实你都看得到哦，什么桂枝茯苓丸啊，桃仁通血啊，芍药活血啊，牡丹皮凉血啊，茯苓桂枝增加气化呀、啊。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妇人篇的范围啊，这些中药的药理都不必太努力去解释它了。就是反正张仲景用这个有效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这些药物其实是在调这个女人的内分泌。可是内分泌的整个机制在中医来讲就是黑盒子，就像有同学说什么吃了什么什么药，我昨天也讲过了，就是说吃了什么药瘦了，其实人会瘦也是调到内分泌的。那中医会说我这个是祛痰，这个是祛湿什么的，有中医的讲法。但是妇人篇的很多问题就是比较在今天的西医的讲法，就是纯粹的内分泌失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硬的去说那些药性哦，就显得就是不能接受自己不知为不知了，所以我就淡淡然的跟同学讲一下啊、哦，就是这个方通常用在什么地方，像桂枝汤怀孕孕吐讲过了，然后桂枝茯苓丸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这个女人怀孕了以后又有子宫肌瘤，那为了怕把这个胎儿打掉，所以呢比较温柔的化肌瘤的方，就是那种不会伤到胎儿的桂枝茯苓丸。也就是桂枝茯苓丸不是打子宫肌瘤最有效的方，而是最没有力量的方的最低限度，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今天如果遇到个子宫肌瘤的，我干嘛要开桂枝茯苓丸？因为它是怀孕又有肌瘤的时候，就是肌瘤压到 baby 的时候才用的。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基油的，对不对？我当然可以用桂枝茯苓丸做基底，然后大框架当归生姜羊肉汤，或者是当归四逆加味汤，这是最常用的。然后我觉得那个鸡柳桂枝茯苓丸打得还不够力，对不对？那我再放一点底当汤，底当汤做小药丸混到一起去，就桂枝茯苓丸混底当汤。那父亲主打鸡柳的话，喜欢用鳖甲跟连皮晒干的荸荠，你们也是叫荸荠吗？有人叫蒲荠、荸荠啊，对这个东西，连皮的晒干的马蹄啊，磨到一起。那鳖甲粉、马蹄粉也混进去，也可以帮忙打鸡柳，就打到包围。但是重要的是，整个大的厥阴框架要治好。厥阴框架不治好，你单打淤血要挫败。好，所以那但是大框架的什么当归生姜羊肉汤，或者是当归四逆加味汤，这个都、大家知道了。我刚刚有一点忘记，其实妊娠的水肿有另外一个方可以医，好像。我待会下课再想一下，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附子汤啊，附子汤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人他的子宫肌瘤、他的体质或者他的不孕或者子宫肌瘤，就是一个附子汤症，比如说左尺脉非常沉弦，然后整个人就是背上哦很怕冷，一点风都吹不得的，那这样就是附子汤症了。那你就大框架用附子汤医嘛。那当然这个是治疗这个好像人哦变成快要流产的状态，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快要流产，那个什么什么怀了孕要摔了一跤啊，不得了，老公我这边出血了，这个你也不是吃附子汤了，对，是那种体质抓不住胎儿的，就是你每次怀孕都怀一怀就流掉的那种，那就用这个去巩固你的带脉的能量啊。那再来呢，他说怀孕了，他说怀孕了之后肚子痛的。用胶艾汤啊，那其实这个胶艾汤它基本上呢，它里面的地黄、川穹、芍药、当归本身就是后代的四物汤，它在四物汤结构里面加上阿胶艾叶，就是艾叶暖血收邪，阿胶补血正血，就是那这样的话就让它变得温暖，也就是说可能哦，一般妇人的肚子痛呢。是用这个小建中汤之类的很好用，但是怀孕的妇人好像小建中汤都有点凶了，所以就用这个四物结构啊，加上暖血的。那当然看了胶艾汤的话，干脆跳到后面看胶姜汤。胶姜汤在哪里啊？16-30，这个就是治疗那个某个角度来讲，胶姜汤。治疗的是两个点啊、哦，就是这个人会现经漏下这件现经，某个 角度来讲是这个女人她是，子宫啊、哦、好像不太有力量收缩，就子宫无力收缩，然后呢她的这个月经里面哦会有那种刮痛她的黑色的血块，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一个四物汤底的结构，但是呢加上阿胶跟生姜，就是四物汤加阿胶生姜，这个打法就是胶姜汤，这样听得懂吗？那也就是说，其实比起张仲景的这个胶艾汤跟胶姜汤，其实都比后代的四物汤好用很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代人就喜欢用四物汤，其实四物汤就是不太够暖。那可是现在很多女生就已经是就是比较寒的体质。所以就是胶艾汤也会很好用，胶姜汤也很好用，而它特别的这个主针呢，就是出来的血块色黑，就是黑黑的成块状，而这个黑黑的成块状逆推回去，其实今天也一般是说是内分泌的问题了。不过呢，我们就不要管内分泌是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是黑黑的血块就用胶姜汤这样子，那你要加艾草也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怀孕的时候肚子冷痛，那你用这个穷归胶艾汤来止孕妇的肚子痛也是可以的啊，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说妇人怀孕的时候肚子里面绞痛，当归芍药散啊，那这个绞痛这个字很长得很奇怪，然后呢历代的中医的注释的书啊就会写这个字念绞，那等同那个绞丝旁那个 脚抹布的脚，就肚子一般我们说肚子绞痛那个脚。可是呢，我们同年慢慢交班的一个女同学啊，她念到这个绞字的时候呢，她总是会说：“哎，张仲景的这个书啊，写的好像念绞就味道不对。”就说这个东西，她说我很想念的是垮痛，又很想念成污痛，就是污染的污，垮掉的垮，或者念成朽痛，腐朽的朽。那其实就是那个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嘛，她自己这样讲的时候，我听了也觉得特别有滋味。就是你看，念污痛就是不干不净的痛，念朽痛就好像干干的，好像已经很萎靡的痛，对不对？念垮痛呢，就是向下扯的痛，对不对？向旁边向下扯的痛。事实上，当归水耗散的主症就是把它念错的那些痛。就是这些不三不四的痛。那这个不三不四的痛，总的来讲就是内分泌的问题。所以内分泌的问题又有一个特征，我之前也跟同学讲了，就是这个经前症候群，这月经来以前乱七八糟的。那像之前的那个绝影片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治的月经痛，是我的痛跟我妈妈说的她当年的故事一模一样的，那个就是遗传月经痛是当归生姜羊肉汤。那金钱就开始不舒服的是当归芍药散，而这个当归芍药散跟五苓散一样，都是生药打粉比较有效。但是呢，当归芍药散是这样子哦，如果这个人的痛就是单纯的营养不足的寒痛，也就是单独的单纯的小建中汤症的时候，你如果吃到当归芍药散，反而会觉得有刮到扯到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先试小建中，然后小建中没有效了再用这个，因为小建中汤可以治得好的那一种，吃到当归芍药散不是很舒服，会觉得肚子有这样刮刮扯扯的。那你如果要硬要细分的话啊、哦，就是用污朽垮痛来定张国芍药散。那小建中汤是绞痛，就小建中汤是少腹冷啊、哦，但其实附子汤、温经汤、少腹都是冷的。小建中汤是那种揪紧的痛法，可是张国芍药散的感觉是垮歪不干净的痛法，就是不清不楚、不干不净、乱七八糟那种。是当归芍药散。那这个干姜人参半夏丸呢，就是怀孕止吐的当作成药好了、哦、就买一包吞吧。那当归贝母苦参丸是这样子，这个人怀孕了小便不顺，但是呢其实吃东西什么都没有事，也不是真的水肿、哦、这个东西不是在治那个什么怀孕了什么血压高水肿，没有治到那么伟大的东西哦。它只是单纯的孕妇的尿道被压得不太好尿尿，只是这样单纯的而已，这是非常物理性的问题。那物理性的问题呢，就当归贝母苦参丸啊，就是稍微好像通一通那个尿道就好了。那另外呢，它下一个比较是有一点力道的，应该说有一点好玩吧。他说这个人呢怀孕了，又有一点水肿，又小便不太出来。然后很容易发冷发抖，然后站起来就头昏。他说这种的水用葵子茯苓啊，那这个葵子呢，冬葵子这个药是什么？江湖术士认为说，你把这个药啊炒热一滴滴之后，炒热一滴滴以后啊，就是然后放到泥土里面，只要随便撒个水就会发芽。所以这个江湖上变魔术的人用这个东西，让它立刻就冒出芽来。好像什么龙猫卡通片那个半夜龙猫给那个树发芽一样，那所以这是变魔术用的，因为它很会把那个芽蹦出来。所以冬葵子的用途就是，如果你有一颗青春痘，它不冒头，一直维持暗疮的状态，你就拿一颗冬葵子用热开水吞进去，那个青春痘就会蹦就冒头了，就变成可以挤的状态了，暗疮变明疮。就是据说要数得很清楚，你有五颗青春痘就吃五颗冬葵子，不然它有一个青春痘会冒两个头、哦、之类的、啊、中医的江湖传说。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就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让那个人的小便好像跳出来，但是这个前面的当归贝母苦参丸或者是这个葵子茯苓散基本上都是有一点那个，就是 很打小地方，不是在调整整个体制框架的。那至于说啊，这个当归散呢啊，跟后面的白术散，那这些都是很普通还算好用的安胎药。那它就是，如果我觉得当归散就当作是保养胎儿的那个啊，就是当归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哦，就是怀孕的期间，对不对？你偶尔有一种好像忽然，我们中医是说见红，听过没？就是有一点出血，然后到医院躺着躺着，哦，总算没有事了。就是这种状态的体质，当归散很好用。哦，就是那种忽然好像这个胎儿要出点什么状况，你就吃这个安的。那至于说这个，他说如果是这个人有这个加减法，其实下面那个白术散，这也是养胎的哦。那他就比如说有一些加减法，什么心痛就芍药加倍，什么心下痛就什么川穹加倍，什么心烦就加细心，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是主要就是这里那里不是很舒服，然后胎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安稳的话，那这个白术、川穹、花椒、牡蛎的用酒来吞的这个药，现在不是什么孕妇都不喜欢喝酒，说什么不准喝酒，但是这个药是用酒吞比较有效啦，就一小口酒抿抿吞掉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安胎药哦，就是有这样子怪怪的心烦啊、心痛啊、肚子扯痛一下，吃这个都会慢慢的平复下来这样子。那我想我们就还是下课时间到了，就最后一堂课，大家还是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我想最后一个多小时冲一冲，应该是整本能够教完吧，顶多是轮不到郭秘书教大春拳而已啊。